Hello， 大家好，又系我杰拉德， 系我郑涛嚟， 仲有啊神秘啊， 系我系老温啊， 系好神秘啊，咁啊欢迎大家收睇呢一集嘅《唐阿伯讲》啦，咁啊《唐阿伯讲》嚟紧转形式就系讲下啲乜都讲下，真系乜都讲下啦，移民台湾做嘅另一个节目，咁啊咩名啊，到时再话俾大家知啊，四月开始噶啦，咁啊喂有冇买厕纸啊？好似话下个月冇得买噶咯，系嘛？ 厕纸就间中 好严重啊！ 一 条 友我用咗几多厕纸啊？ 好严重啊！ 你买两条可能用我半年咁样。 哦， 系啊， 唔一定嘅，有啲人特别需要，可能用多好多。 系咪系咪？嗰啲飞机友啊！ 讲呢啲， 你咪飞机友睇韩剧，唔系啲 即系睇韩剧喊 喊嗰 女仔睇韩剧用厕纸， 男仔睇日剧 用厕纸， 系啊，需求唔同嘅。 系啦，所以我哋中意睇日剧啊嘛。 系年纪大啲，可能又唔使用咁多嘅，有啲 咁冇厕纸咪改用手指咯。 手指， 明白明白，系讲下正经嘢先啦， 好正经啊，一直都，哦、喂，咁啊，大家 呢单嘢好严重喎、啊，其实 系咯，成为 你有冇买先？ 我 有冇囤货啊？ 我根本冇时间去排队啦，呢啲、哦、为咗呢啲唔使系嘛？ 大老细唔同， 为咗悭翻几十蚊台币而摆满。一个几十万一平嘅地方啊，系嘛？ 我觉得好唔值得喎、啊，咁样真系。 而且仲要揸车去啊，有钱啊，跟住加时间啊，咁 停车场费。 不过真系估唔到咁疯狂嘅感觉上，成话好似嗰啲大卖场咧系扫到清光 啊！嗰几日都冇晒啦， 好夸张喎，真系。 之后咪摆翻满晒， 而家摆翻晒出嚟， 又摆翻出嚟啦、啊。但系真系贵咗嘅。 我啲香港朋友都问我点，即系有冇问题？我话呢啲都系。都冇问题啦，supermarket 全部都系厕纸咁样。 其实一大包你咪厕纸用成差唔多两个月，我哋一家五口系啦。你买得几包，其实都仲成年嘅，咁争几多 钱？其实呢件事系点从头？ 系咯，其实咩事啫？ 咩事啫？ 老温熟啲喎。 吓，唔系，我都系睇报纸或者睇新闻讲嘅啫。咁佢最主要就系话佢前一排国际嘅纸张嘅价钱，即系升得好劲。 系。 啊，咁升到劲个头就系话，第一个发难就可能即系有一间卖厕纸嘅厂商就俾啲即系发通告啦，俾嗰啲通路啊，经销商话，下个月咧我要加价，唔知话加一成定系15% 咁样嘅， 咁唔好多啫，咁 其实感觉上又唔系好多嘅， 即系十包厕纸少咗一包。 可能系咁啦， 十格少一格，咁你咪接多忽咁。 咁其实呢好正常嘅，好多嘢即系好多原物料都会起价噶啦，正常。咁啊，可能最主要就系媒体嘅问题啊，因为佢得到呢个消息之后即系大肆去炒噶啦，炒作噶啦，好兴啲嘢。 所以 一炒就话哇，下个月几时就唔知咩喎？好多人而家开始抢啦，点样？咁咪造成一窝蜂咁样咯。 好奇怪，点解净系得？如果佢话纸张价格飙升，或者升，咁但系得厕纸，咁我哋手写 A4 纸又冇加价。 哦，其实加咗噶啦， 加咗噶啦 ，几个月前都加噶啦。大陆嗰啲文化用纸啊、工业用纸，其实都贵咗噶啦。其实基本上，其实纸嘅纸张价钱升就升咗好耐噶啦，升咗几个月噶啦已经。 所以我哋做出版越嚟越惨。 系啊，纸嘅成本系越嚟越高嘅。咁啊，点知就系。啱啱遇正民生用嘅產品，咪特別 hit 啲咯！即刻咪哇一間電視台可能報一報之後，跟住幾間電視台同時都會報噶啦，唔執輸噶嘛！一報嘅話，個個拍住嗰人搶啊，咁咪造成一窩蜂咯，咪好誇張咯！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台灣嘅一個特色文化嚟， 都 係 嘅， 一 好多地方 乜嘢一窩蜂。 其實以前都有噶，好多唔同嘅嘢。 其實唔好話加價，我哋唔好講呢單啦。喺廁紙之前，其實唔係好耐嘅，個零兩個月到嘅啫。Costco 曾經搶過咩？ 哦， 抢嗰啲咩鬼奶茶啊？ 厚奶茶 系咯， 薏米厚奶茶 抢到去喎，真系 抢噶， 未饮过。 次次去都哇扫光喎，一朝早就话扫光噶啦已经。 我到而家未饮过， 我都未饮过，唔好意思， 一啲兴趣都冇。 系啊，其实对我嚟讲，即系我嘅个性咧，只要抢嘅嘢我都冇咩兴趣。 诶，同我一样喎、 啊，真系噶喎，抢嚟把 Q 咩？ 一抢就唔去啦。 咪系咯，又即系准备俾人屈噶啦，其用抢嘅话系咪先？ 我食饭都系啦，两间餐咧，呢间排晒队，嗰间冇乜人，我一定去隔篱冇乜人。 我都系， 哦 ，surface 都好啲啦。 咁呢、這个就好难讲嘅。 你会喺排队嗰间， 即系有啲系出名嘅话咧，就真系排队，佢有佢 专登嚟想试啊。 但未必好 会噶，会试，唔一定好食。但系咧，冇人嘅餐厅咧，就可能唔濑嘢机会都几大嘅。 哦，咁我唔觉得有濑嘢嘅，去过又咁，唔系有一样嘢啦，唔好讲好唔好食先。我试过都去咗，即系冇相对冇咁多人嗰啲餐厅咧，个服务真 系 好好嗰啲啊。 系， 佢多啲时间招呼你嘅。 系 系， 佢嗰啲排晒队嗰啲，边人理你啊？ 好求其啊！ 就算台湾叫出名服务业好啦，你去搵去晒排晒队嘅餐厅，其实都冇乜服务啦，已经。 呢个正常啫。 系， 佢已经忙到屎啊，仲服乜鬼务啫？ 系， 即系咁啫。咁你好唔好食，咁出唔出事呢个另一个问题啦，大家口味嘅问题。 系。咁如果有啲真係為咗求其食個飯填下肚，咁當然係搵啲冇乜人快快手手就算啦，仲排咩隊啊？ 咁其實呢啲台灣特色係咪其實都係華人特色呢？其實香港都有㗎，不過香港嘅水準高啲。 唔係其他地方我都係 搶樓， 一話新樓盤排隊幾日就搶啦，係嘛？ 咁啊死啦！ 咁啊氣勢好多，好過搶廁紙嘅係咪先？ 咁你廁紙都係十年一潤啫，你香港。咁样排楼喎，排次次都系年年都系，都唔会改正喎。你而家行出街问问台湾嘅，你仲会抢厕纸啊？唔会。但如果行翻出街，会唔会喺香港问啲人会唔会抢楼？会，梗系会咧。几时？ 哦， 即系冇改变。 抢楼、抢股票啊，嗰啲新上市啲股票抢到嚟啦。 近时抢邮票，你有冇抢过？ 但系香港你话抢楼、抢股市、股票嗰啲，佢为咗赚钱嘛，大佬啊。 所以气势好多咯， 系唔同嘅目的唔同啊嘛！你抢厕纸嘅，你赚唔赚到钱啊？佢点赚啫？你都系悭翻少少嘅啫，其实计嗰条数都唔着数。 咩悭翻啫？其实蚀啦。 唔知噶，不过台湾嘅即系土地成本又好平嘅，咁就唔似香港。 但系成屋系都唔 可能成间房塞满晒都冇乜所谓嘅，佢啲可能空置嘅房成三四间咁有乜所谓啫？多一间唔少一间都冇所谓啦，系咪先？只不过我觉得。其实台湾一直以来都有呢啲咁嘅现象㗎。好似你记唔记得以前又话每次譬如油价要调升汽油调升。迟一晚咪排队嘅。 中排晒队。 我从来都唔会。其实有一阵我都排过嘅。因为我有两架车啦，又要有阵时係争好远嘅。 双 B 㗎两架。 双 B。两架 BB 车呀嘛双 B。 BMX。 BMX。唔係嗰阵时就係话因为我用嗰阵时拥有咗几多嘅。咁但系呢试过几次之后，觉得好冇瘾嘅，其实即系冇乜胃啊。譬如你今次加之前入咗，跟住嗰个礼拜加啦，系咪先？佢每个礼拜调整噶嘛。咁、我一个礼拜未用完个桶油，跟住下个礼拜又话跌啦。咁你加系把 Q 咩？所以你而家发现咧，每次嗰啲油价调升啊之前咧，冇乜人排噶啦，已经。 而家冇乜人啦。 好少， 因为我从来都冇去排 過。好似香港都有啊，加油。去排排队，但系个 唔系总有啲人系会咁样嘅，总有啲人系会觉得诶悭少少都算悭咁样嘅。但有阵时你计个条数系唔着数嘅，有阵时你去嗰度塞，梗系排队，开挞住架车，浪费啲油咁嚟等，等到加完你就赚咗少少，咁可能悭咗少少，咁你都消耗唔少嗰啲油钱啦，系嘛？ 不如下次搵翻个台湾人嘅嘉宾上嚟倾下偈啦， 即系佢抢过卫生纸或者厕纸嗰啲人啊， 都要揾下先，我要揾下啲邻有冇邻居抢过先、哦。 我认识嘅都冇喎，其实 唔话你知就话。 其实我觉得有阵时睇新闻未必系完全真确。 你附近但系啲附近啲大卖场真系冇晒嗰啲厕纸。 唔系，琴日我睇个新闻报道，佢话真系有抢购厕纸啲人，其实比例好低嘅啫。 就是、因为佢哋抢晒， 有成七成几系冇，唔系因为厕纸。即系升价就去抢，有七成系冇抢嘅。 其实未必系厕纸问题嘅，头先都讲啦，奶茶都抢咯，抢到断晒货，排晒队，有咩限量？其实咪呢个你住咗咁耐啦，系咪台湾人嘅一啲贪小便宜啊，定还系乜嘢咧？有啲咩咩延迟咧？ 会唔会系等于佢好多嗰啲价值观唔系咁理性啊？即系好多判断，譬如成本嘅判断啊，各方面咧，佢觉得眼前。悭得到就叫悭啦。其实佢使咗好唔少成本去， 其实 做呢样嘢。 其实佢未必悭到，除咗头先话你话，我又要揸车，又要咩嗰啲其他成本之外， 又要排队，又要 其实 搵个地方放。 其实仲有一样嘢系嗰啲心理因素咧、啊，即系我举个例话，如果你真系每日用一包厕纸嘅，你会有个 你有间房摆满晒厕纸嘅，突然间咁多啦，买咗咁多，你以为悭咗咁多啦，但系你觉得诶，就多咗咁多厕纸嘅，咁我咪可以放心啲用咯。放心啲用，我可能我一日本身用开一包咧，就会用多包半噶。 哦， 知唔知啊？系，即系嗰种 即系浪费心态咯。 我大把，我用多啲都唔紧要，反为仲用多了， 反而浪费咗， 反为用多咗， 系 系啊。 同埋会觉得哇，摆到成屋都好烦啊， 不如用 快啲用， 快啲用咗佢先啦，唔好挂住 啦。 仲惨，或者多啲，即系同啲自己人细路哥话，诶唔紧要啊，用一用厕纸啊，反正仲有好多。 即系好似你细个，譬如话买嗰啲一公升可乐摆雪柜咧，一公升得一支嘅啫，你可能你同家人啊慢慢倒啊，枕住饮。如果你阿妈买咗三四支，唉倒 啊！ 即系你牙住个地方，你又吉笃眼笃鼻，咁你就诶又放心用多咗，其实系用多咗，消费多咗，系啊，唔系话。 不过重点唔系话净系悭嘅，头先都话咁啊奶茶，咁唔系因为下奶茶啊嘛，你又好饮，咁啊抢到去饮啊， 系浓味啲啊？ 系唔系佢个强调就系话佢嘅奶嘅含量啊，系50%几嘛，即系。有一半以上是鲜奶嚟嘅， 咁即估系就算系咩珍馐海味都唔使 咁激烈啊嘛。 咁迟啲饮唔得嘅咩？ 你前嗰几年啊，就有一只胶樽系嗰啲小鲜肉奶茶啦，喺台南。 哦，系 系，记唔记得？ 个樽嘅形状系一个猛男嚟噶嘛，或者一个裸女咁嘅咩噶嘛？有。 我嗰时喺台南公司，哇，个个啲。朝头早 一人一樽啊！ 唔系一人一樽，系抢佢话佢抢到先可以抢到一樽嗰只啲同事。 哦， 我叫佢诶、可以买多樽，同我买个，我要佢净个樽嘅啫。咁、 或者灯胆奶茶咧？ 佢话我叫佢饮完俾我个樽，佢都唔肯。 灯胆奶茶咧有冇饮过啊？ 有饮过， 因为佢卖呢个奶茶嗰个都有两 个 灯胆 啊，周街都买到啦。 整个灯胆样啫嘛，有咩特别啫？ 唔系，佢最主要系卖嗰、那个嗰、那个人啊。就到有两个灯胆喺前面，去卖呢个灯胆奶茶，你唔知噶？ 冇留意， 哦， 唔系太多啦，边有留意啊？切老肉嘅又有，跟住 有噶， 切嗰啲咩？ 老 尾 水、老尾嘢， 啊，跟住牛肉面嘅又有， 哦系， 水饺都有啊， 多系啊，边度其他到咁多啊？ 包 嗰时又好兴 sell 呢啲噶嘛？ 最出名嗰阵时有一个咩啦？张化有个卖肉包嘅包子啊，嗰个名佢店名叫咩名啊？点啊？38C 正唔正啊个名 ？38C 点解唔叫 38F 咁啊？点用 EC 嘅？ 38F 个形状都变咗，好似个瓜瓜咁嘅，要圆噶嘛人哋。 唔系呢个，其实引申到另一样。 我听到呢个名我都想去买嘅，你明唔明啊？诶，38C 喂，试下呢个包先咁样。 咁呢样嘢，我有阵时坐飞机都会有阵时坐咩36E 啊呢啲座位嘅。 有 一定系下上嘅位嘅 ，happy 啲嘅。 咦，咁你36依隔篱嗰个咪36D？ 喂，其实我哋啲讲呢个台湾呢个现况，其实可以引申到做生意嘅。 系， 即系谂到台湾人嘅特性系咁样。如果你谂到一样嘢可以爆到点出嚟咧，可能嗰阵咧一窝蜂，可能令你先揸笔先。 真噶，真噶，真噶。唔系，其实仲有一个，我觉得即系我个人认为一个主要因素系咁样嘅，因为你知道呢几年互联网啲嘢好 hit 噶嘛。好多人又话要打卡啊，又要去拍嘢咩直播啊，又好咩部落格啊嗰啲嘢，好多嘢咧。其实你发现咧，好多人食饭之前一定要影相先嘅，又或者佢啲新嘅事物咧，又影低佢，跟住抌上网俾人睇，系咪有个心态就系话，喂，我有尝试过最 hit 嘅嘢， 第一 系啦，俾人睇到，即系好似好威咁样感觉，会唔会咁嘅心理咧？反而如果真系将来有啲人嚟台湾做生意，都可以捉到呢心理，咪 OK 咯。系咪先？你爆红咗嘅嘢就一定好多人抢噶啦， 即系至少嗰一刻咯。 系， 但未必持久嘅， 唔一定持久。 即系好似嗰咩奶茶而家， 哇、哦，冇人冇乜人买， 冇人收。 我一经过都见到成栋。 系啊， 系啊， 即系而家厕纸咁而家好多啊。 下次去买饮啊先， 可以试下嘅，可以试下。 见到都唔想饮。 唔系，所以如果大家对台湾慢慢越嚟了解佢特性啊方面咧，你其实即系做生意或者你同人哋交朋友啊，你。大概会知道点样去应变呢啲嘢咯， 所以嗰啲咩放假嗰啲咩我神出街嘅嗰啲咩打卡点啊嗰啲咧，一定塞到爆嘅。最近系樱花啦， 诶好 hit 啦，仲有影落雪咧， 系咯， 哇一扎人啦、 啊，上晒玉山嗰啲， 系啊 合欢山， 你次次 Facebook 个洗版噶啦，一到落雪，一到樱花又系嘅， 系啊，系嘛，我自己都影咗几幅， 你都自己嗱，你睇下啦， 我整因为冇摆上网。 哦，你冇， 因为今年我去影嗰个区唔靓， 但好多人真系会枕住咁样。 有我老婆都跟埋去啊，去睇睇樱花、泰安， 但系咪真系咁好睇咧？ 都靓嘅， 都靓嘅， 但系 人太多， 人多个花咯。 系啊，你可能要成排，即系可能塞成半粒钟先去到个睇到个花。 我已经闲日嚟噶啦。 哦， 我去都一定闲日噶啦，假日星期六日最忙噶啦，所以呢个特性。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參考，可以參考下嘅。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集又講下其他話題啦。 有咩現況可以解？ 有啲咩都可以 share 下啦，大家想知就 OK， 好，係咁，拜拜， 拜拜。